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一场外国传教士与红军长征先遣队的意外相遇，开启了一个所谓帝国主义分子在红军中的18个月俘虏生活，一段随着红二六军团在湘鄂黔川滇转战的艰苦岁月。他的中文名字叫伯父里，他为萧克翻译了至关重要的贵州地图，为贺龙的女儿编织毛衣，还目睹了红军战士的战斗、学习、打土豪。伯父里亲历了红二六军团的长征，他是第一个向西方详细报道红军长征的外国人，比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伯父里从对红军的不理解到理解，从对自由的渴望到对长征岁月的无比怀念。究竟是什么让他产生如此巨大的改变？又是什么让他对中国时时挂怀？50年后，当80多岁的伯父里与70多岁的萧克将军奇迹般地取得了联系，又会谱写一曲怎样的红色友谊之歌？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18000多名红军将士，在贺龙、任弼时、关向英、萧克和王震的率领下，告别了浴血奋战的湘鄂川黔边红色根据地，从桑植县刘家坪出发，踏上了长征的征途。为了迅速突破敌人的澧水、沅江防线，红二六军团日夜兼程急进。11月20日，红二六军团先头部队到达大雍和溪口之间的澧水北岸，这是敌军的第一道封锁线。由于渡船不足，红军先头部队只得乘坐木排和竹筏，在与敌军合防部队进行了激烈战斗后方才过河。在控制渡口后，他们迅速在河面上搭起了一座浮桥，后续部队部分人员从浮桥上过了河。敌机发现红军架起的浮桥后，很快飞来将浮桥炸毁，其余部队将士只得从下游不远处的浅水处涉水过河。红二六军团渡过澧水后，分兵两路向敌军的第二道封锁线沅江进发。在经过连续行军150多里后，于21日这天晚上分别抵达了沅江北岸。在迅速消灭了渡口两岸的敌人后，红二六军团胜利渡过沅江。红二六军团渡过沅江以后，在23日到28日6天之中，分兵陆续占领了辰溪、蒲市、溆浦、新化、蓝田和西矿山。这样一来，红二六军团就控制了湖南中西部广大地区。红二六军团占领湘中西部这些地区，立即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大力发动贫苦农民，搜捕土豪劣绅，没收和无偿将地主的粮食和财物分给穷人。许多贫苦青年农民和青年学生踊跃参加红军。红六军团在新化一带扩充了1000多人，红二军团在辰溪、溆浦扩充了2000多人。红二六军团从湘鄂川黔边红色根据地突围，向湘中西部急进的消息震动了国民党当局。蒋介石迅速以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以樊高甫纵队4个师和李觉纵队3个师为追剿军主力。樊高甫部经慈利渡沅江向新化、溆浦追击，李觉部由沅陵、泸溪向辰溪、溆浦追击，以陶广纵队3个师和郭如栋纵队8个团 进至沅江西岸，还以汤恩伯纵队两个师共十个团做预备队防守长沙。在红二六军团离开以后，湘鄂川黔边红色根据地内，国民党当局留下孙连仲和徐源泉的部队清剿留守苏区的红十八师和游击队。11月30日，国民党军李觉纵队的先头部队为了抢攻，先于其他敌军赶到了蒲市、晨曦附近。红二六军团想集中兵力给敌军一个打击，但由于红二六军团主力散布地域过宽，集中部队时间过长，当部队集中后，樊松蒲纵队四个师也过了沅江，分两路向叙蒲、新化间前进。红二六军团集中三个师准备打击敌军一部，不料这股敌军行动迅速，导致红二六军团计划落空。此时先行赶到蒲市、晨曦的李觉纵队却趁红二六军团主力不在此地之机，趁虚袭击了驻扎在叙蒲城内的红二六军团后方机关。情况危急，王震当即率领红十六师驰援，指挥部队抗击李觉纵队，相持了一夜，于7日撤出战斗。至此，国民党军主要围剿部队七个师都已经接近了红二六军团。在西南，陶广纵队三个师和郭如栋纵队八个团正沿沅江向南伸展，驻守长沙的东面汤恩伯纵队两个师也从岳阳、长沙赶来，敌军妄图趁机将红二六军团围困，消灭在沅江和滋水之间，一时间红二六军团处境十分危急。在这样的情况下，红二六军团决定甩开敌重兵，立即向西南敌军兵力薄弱的贵州东部进军。为了进一步迷惑敌军，红二六军团于12月11日由叙蒲出发，兵分两路，连续九天向东南急进，造成了东渡滋水的形势，把追击红二六军团的国民党军全部吸引了过来。此时红二六军团突然转向西进，经一系列激战后突破了敌军堵截，于1936年元月1日进到芷江以西地区。这样一来，大部分敌军就被远远地甩在红二六军团的身后，围追红二六军团最积极和最近的只有李觉纵队和陶广纵队。为了给敌军一个打击，红二六军团决定以主力在湘黔两省交界的晃县、龙溪地区反击围追之敌。 红色历史作品贵在真实，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用真实的口吻记录了传教士伯父李跟随红军长征的生活，通过传教士的视角向读者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红军英雄们。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元月4日，李觉派保安第12团一个营首先渡过沅水，红二六军团在5号这一天由集结地龙溪口和晃县地区出发，准备狠狠打击这股敌军。然而敌军援兵两个师很快赶到，红二六军团在敌人援兵的猛烈反击下被迫退回原地。这一战斗中，红军一共伤亡1000多人。战斗结束后，敌陶广纵队又向红二六军团背后的晃县发动进攻。此时进抵湘鄂两省边界的黔军也从贵州方向向红二六军团进逼，局势对红二六军团极为不利。在此情况下，红二六军团果断放弃晃县龙溪地区，越过湘黔两省边界进入了贵州。红二六军团在玉屏境内歼灭黔军一个营后，击溃了拦截的黔军，大踏步地向原定的黔东石阡江口地区前进。就在红二六军团主力在湘中西部广大地区与敌军激战时， 留在湘鄂川黔边红色根据地内执行掩护任务的红十八师也面临着一场生死之战。张振坤率红十八师两个团近3000多人离开红二六军团主力，担任吸引敌军的任务。谁都知道这是一场十足的诱饵行动，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这3000多名红军将士将大部分国民党军队吸引到自己的周围，使得红二六军团主力能够突出敌军的重围。在红二六军团主力突围的前夜，张振坤率领的红十八师两个团共3000多名红军将士大张旗鼓地向西南方向行动，因而吸引了部分敌军。红二六军团主力从根据地突围以后，张振坤率领的红十八师又突然掉头北上，进逼龙山、来凤一线，使得湖北敌军被紧紧吸引住，无法南下参加围攻红二六军团主力的行动。敌孙连仲和徐源泉的部队在湘鄂川黔边红色根据地内到处寻找红十八师，为了拖住敌军，红十八师不顾敌我兵力过于悬殊的情况，坚持在根据地内外与敌军周旋。11月21日，红十八师在龙山的盐塘地区陷入敌军10多个团的重围之中。在张振坤的率领下，全体红军将士与敌展开了激烈战斗。经过4天激战，红十八师终于在25日这天杀出敌军重围，继续在深山中转战。28日，红十八师又在桑植的苦竹坪、鹿儿口地区陷入了敌孙连仲部6个多旅的围攻。经过整整2昼夜的激战，红十八师在付出重大伤亡代价后，终于突出敌军包围圈。经过这一系列的战斗，红十八师元气大伤，然而各路敌军仍然在疯狂地对红十八师进行围堵。12月2日，红十八师在转移中又与敌军相遇，双方激战10个多小时，红十八师才得以转移。之后红十八师一路与优势敌军作战，师参谋长和52团团长先后牺牲，红十八师全师只剩下了1200多人。此时张振坤和其他师领导根据突围时贺龙给他们的如面临险境可由他们自己决定到黔东寻求主力会合的指示，决定离开湘鄂川黔边根据地向黔东老苏区转移。部队经湖北省西南部和四川省东部到了原来的黔东根据地，又战胜了敌人的多次堵截，终于在1936年元月赶到了江口。萧克听到红十八师到来的消息以后，亲自带队迎接这支英雄部队的归来。跟随红二六军团转战的伯父李也吃尽了苦头，自从海曼被释放以后，伯父李的心情反而平静下来了。说实话，他在内心并不记恨逮捕他又把他作为这么长时间人质的红军。他时常在想，如果说他曾记恨过红军的话，那只是在他考虑到妻子露西和他的家庭所遭受的前所未有的痛苦时，在他自己感到生命已不值得珍惜的时候。然而当他一想到早已被红军释放的妻子露西，他的这些疯狂念头马上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就在离开桑植的当天下午，伯父里发现自己竟然得了疟疾。他知道这是一种中国南方乡村常见的传染病，他感到浑身难受。他的病情被小红军发现以后，红军为他请来医院的医生，并给他送来了红军中极为缺乏的药品奎宁。在之后的几天里，他一直按照红军医生的吩咐服药，伯父里感到好受了许多。小红军和看守队长对他十分关心，为了不使他掉队，看守队长还给他找来了一匹马供他在行军时骑用。晚上宿营时，看守队长和他共处一室， 深夜天气很冷，看守队长还特地为他生了一盆炭火来取暖，这也使得伯父里在心里面万分感激。就在红军强渡里水河的战斗中，大部分都过了河，敌军发现红军架设的浮桥，很快飞来将浮桥炸毁。伯父里和红军后勤机关的人员一起只得乘坐小船渡河。当伯父里他们刚刚过河，天空中又出现了几架敌机，敌机见红军正在渡河，于是便俯冲下来。红军战士来不及躲避，不少人被炸死在河滩上。湘鄂川黔省共青团委书记周玉珠也不幸牺牲。已经过了河的伯父里在小红军的帮助下，连忙和其他的红军战士一起跑到河岸边的一处柚子林中躲藏，敌机却反复来回地投着炸弹。伯父里学着小红军的样子，紧紧地伏在地面上，一动都不敢动。不一会儿，敌机飞走了。这时，伯父里看到河对岸的树林中钻出了一群红军伤员，其中一个女红军背着一个当地农民常用的背篓。伯父里旁边的一位红军干部大声地叫喊起来。这时，伯父里也看清了，这位女红军就是贺龙将军的妻子，不用说，背篓里一定是她刚出生还不满月的女儿小杰生。这时河滩上一阵混乱，伯父里旁边不远处的红二军团参谋长李达看到贺龙的妻子女儿仍在对岸，于是大声命令渡船将他们接过河。对岸一位红军干部亲自撑着船，将贺龙的妻子、女儿和几位红军伤员拉上船，准备将他们护送过河。当船渡到河中心时，刚才飞走的敌机又飞了回来。河两岸的红军顿时大叫起来，有的红军甚至拿起手中的枪朝敌机徒劳地射击着。伯父里看到敌机的炮弹在小船周围溅起数丈高的水柱，小船也在波浪的冲击下摇摆不定，船上的伤病员都用手合力划桨。终于小船靠岸了，贺龙的妻子、女儿和几位伤员都平安地渡过了河。伯父里看到贺龙的女儿在船上时没有哭泣，可一上岸却大哭不已，稚嫩的哭声在河岸上回响，这使得伯父里惊奇不已。贺龙的妻子把孩子从背篓里抱了出来，紧紧贴在胸前。看到这幅画面，河岸边的红军战士和伤员们无不动容，伯父里更是感动不已。贺龙的妻子和红军伤员们在路过柚子林时，不仅没有摘树上的柚子，反而把落下来的柚子捡起来放在树下。路过柚子林的红军战士们也没有一个人去伸手摘柚子，这使得伯父里感叹不已。红军的纪律如此严明，他已经不止一次地领教过了。 作者彭苏对红色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创作了大量红色文学作品。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就是在积累了大量有关红军长征的素材的基础上创作的。彭苏忠于事实，详细描述了红军长征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大家展现了一个真实的红军长征故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 过了里水河后，伯父里继续跟随红军转战，他的身体也出了问题，行军中经常感到浑身乏力。一天，红军在深山小路上跋涉，小红军见他如此，于是便一边鼓励他坚持，一边答应第二天让驮东西的马少驮一点东西，让伯父里能多骑一会儿马。第二天，小红军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但是伯父里骑了一会儿后，却发现看守队长也不行了，于是他把马让给了看守队长，他自己则下马跟随红军大队步行。你做得不错，小红军走在伯父里身边称赞他道。 伯父里笑了笑，没有说话。他心里想，他虽然是红军的人质，但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和红军战士们只有相互理解，相互帮助，双方才有可能生存下来。小路越来越艰难，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坎坷不平。走着走着，小路的一边竟然出现了深达上百米的悬崖，红军队伍不禁放慢了脚步。伯父里提心吊胆地走着，小心地注意着脚下的路。突然，他听到一声惨烈的叫声，他下意识地抬起了头。天哪，只见前方不远处山石崩裂，大块的巨石飞泻而下。还好，巨石没有砸到他，也没有砸到红军战士。不幸的是，走在他前面不远处骑在马上的看守队长却被巨石带起的气浪掀下了山崖。万幸的是，看守队长连人带马被崖下的一处荆棘丛挡住了。红军战士们连忙七手八脚地把看守队长拉了上来，还好他没有受伤，只是被吓到了。此时伯父里也暗自长长出了口气。12月的湘西天气是那么的寒冷，在行军时竟然下起了雪。小红军不知道用什么办法，竟然给伯父里找来了一件中国式的棉长袍。虽然这件长袍有些旧了，还打上了不少补丁，但伯父里穿上以后感到暖和了许多，这使他对小红军的好感又增加了几分。但是到了晚上，尤其是露天宿营时，他和红军战士们一样冻得不行。有时候他早上起来，发现自己衣服被冻得像古代武士的铠甲，就连一旁的马身上的马鬃也竖起了一根根冰柱。更使他难受的是，一些体弱的红军战士竟然悄无声息地死去了。其他的红军战士也都是精疲力尽，这使他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进入溆浦县城后，伯父里过了几天好日子，他甚至有精神跟随红军战士们到当地的教堂里看了看。不久，听说国民党军的大军又逼了过来，红军大部队又离开了溆浦。一天下午，红军早早的就宿营了，伯父里也开始编织他的毛衣。这些日子以来，他为红军战士编织了不下几十件毛衣，而且他手上的活似乎没有完结的时候。就在这时，他突然看到吴德峰飞快地冲了进来，命令他们赶快离开此地。 快，赶快转移！ 吴德峰大声地命令屋内所有的人。在被红军俘虏后的这些日子里，伯父里还是第一次看到吴德峰是这样的焦急，他急忙向吴德峰问道，究竟出了什么事儿？ 让你们赶快转移就转移，啰嗦什么？ 看到吴德峰一脸铁青，伯父里不敢再吭声了。在小红军等人的帮助下，伯父里很快收拾好东西，跟着红军战士们朝屋外跑去。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